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75集，秦小姐，您要的监控。这件事会闹成这样，是谁也没有想到的。宁秦想说什么，看了秦宇一眼，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，最终还是没有说话。林奇顿了顿，这件事不太像是秦冉的风格，他那种性格就算是报仇也不会使这种阴段子，而是如同上次许胜那样明着当场就来。林老爷子在楼下陪着秦宇一起回来的两个学员，等了一段时间没有等到，怕出现什么问题也上来了。 什么情况？ 林奇言简意赅地跟林老爷子说了秦岭手中那颗钻石的情况。林老爷子皱了皱眉。 雨儿。 林奇没有管林老爷子的思索，出声想要说两句，却被林老爷子直接打断。 这件事你别掺和进去。 林老爷子早就看透了秦家那姐妹家的战争，事情是不是秦玉挑起来的并不重要。 应该跟秦冉没关系，可左右是这些人也跑不了，等警察来了也能还他清白。但你不能出面，你一出面，站在秦冉那边让雨儿怎么想？ 所以您也觉得不是他？ 是不是不重要。 这种情况下，林老爷子没有让林奇开口说一句，林老爷子简略地说道， 我去找那位李小姐。 这地方都是宁家那群亲戚，林老爷子还是没有多待。 张嫂，你跟爷爷去把李双宁小姐请过来。 秦宇点头，侧身看向张嫂，然后又看向秦汉秋。林奇在，他并没有叫秦汉秋爸爸，直接冷着脸开口道， 你自己叫他下来吧。 这个他指的当然是秦冉。秦汉秋拧了拧眉，他深吸了一口气说道， 冉冉是在那位小姐钻石丢了之后才来的，这件事怎么会跟他有关系？ 这你问他，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提早唆使秦灵做了。 秦宇闭了闭眼睛，讽刺的开口，没有再理会秦汉秋这几个人。他倒是不知道秦汉秋什么时候这么维护秦冉。宁晴拿着手机想了想，还是走进秦汉秋， 你还是让他先下来吧，我打电话他也不接。 不仅是不接，自从上次之后，不知道为什么他给秦冉打的电话都是在占线状态，不像是拉了黑名单，但就是打不通秦冉的电话。 不然警察来他还是要下来的。 宁晴低声开口。这时候顾西池的东西刚装好，有个车牌是1111的，那是前队的专用车，在后门。秦冉带上门，跟顾西池一起去了员工通道。顾西池戴上黑色的围巾，声音含糊不清地说， 这员工通道不开吧？ 上回他的照片被江冬夜放到广场上时，他是有想过走员工通道的，但门是关的。顾西池倒不是没有办法开锁，只是走廊上的监控这么多，到时候他锁都没打开呢，云顶酒店的保安就来了。他话音刚落，秦冉轻轻一推，员工通道的门就被打开了。 今天竟然是开的。 顾西池拉着围巾诧异的抬眸。云顶酒店的员工通道跟公共通道不一样，后门很小，电梯坐下来几乎没有什么人。秦冉看着他上了电梯，就没有跟他一起下去，而是又关上了员工通道，拿着顾西池的房卡回酒店。没想到上电梯的时候正好看到电梯上的海叔。海叔，您这是去哪？秦冉顿了顿，海叔现在不知道用什么表情面对秦冉，只压低声音十分恭敬地开口， 哎，我下去开车，老爷有个饭局。 以魏大师的身份，现在能够请动他去饭局的人不多。 秦冉点点头，没有多问，在顾西池的楼层直接下了电梯。一下电梯就接到了一个云城陌生号码的电话，啊，是他的表舅娘。云顶酒店外面已经停了警车，三分钟后秦冉出现在一楼休息厅。表舅娘本来还在嘲讽着秦玲，看到秦冉进来瞬间安静如鸡。秦汉秋没有打电话，他没有想到秦冉还真的来了。 冉冉，你怎么下来了？ 什么情况？ 秦冉点点头，看到秦玲手攥着口袋里的东西，低着脑袋，眼睛血红血红的。旁边有两个人在做笔录，秦冉低了低眉问秦玲， 还不就是你那个弟弟偷了人家钻石。 表舅娘小声开口，其他亲戚也小声地开口， 都败坏了我们宁家的。 秦冉伸手，咣当一声，休息室的大门被狠狠关上，耳边是震耳欲聋的巨响。他偏了偏头，朝表舅娘那些人看过去，舔了舔唇， 你们都是秦玲吗？ 这些亲戚没有想到在这种酒店有警察在场，秦冉还敢这样，瞬间被吓傻了，鸦雀无声。秦冉这才看向秦玲，你说。秦玲抬头，声音挺平静的， 他们说大哥哥给我的东西是偷的。 听到这儿，秦宇已经听不下去了。 秦冉，秦玲手里的东西跟你有关系吗？ 我朋友的，你可以看作是我给他的。秦冉笑了一下，秦宇点点头，不再看秦冉，直接看向林奇，挺讽刺的开口， 爸，你听到了， 这钻石怎么看也不是秦冉或者他的朋友能有的。表舅娘舅奶奶那群人听到秦冉这句话立马开口， 跟我们没关系啊。 这群人恨不得距离秦冉这三人100米远。刚刚秦宇说的话他们听到了，这钻石项链将近1000万，是要被关3年以上的。林老爷子跟张嫂已经把李双宁的经纪人李秋找来了。李秋知道林家，对林老爷子也稍微客气了一点，他推开休息室的门进来， 你们把钻石拿回来就行，我们双宁就不出面了，他一个公众人物露面不太好，赞助商知道这件事也不开心。 顿了顿，他又朝林老爷子看过去，淡淡开口， 我就是没想到林家还有这样的亲戚。 林老爷子满脸尴尬之色。两人说着已经到了休息室，李秋直接忽视了秦冉跟秦汉秋，直接看向秦宇和林奇那边， 我们双宁的项链呢？ 还不拿出来，不嫌丢人？ 秦汉秋张了张嘴，终究没有说话。秦冉双手环胸，他看向林奇，十分平静地开口，这是你们的态度？ 冉冉，这件事我们看事实说话。 林老爷子怕林奇说什么，抢先道，所谓的事实在他们眼中就是秦玲拿的。林老爷子没有办法，这种时候他一个犹豫就会让秦宇跟林家生嫌隙，一个秦冉，一个现在的秦宇，让他抉择其实很简单。林奇抿抿唇，心下更沉了，上一回他是私自跟秦冉撇去了关系的，但还没有到白热化的地步，眼下这种事情发生已经不是和秦冉的问题了，两家不闹到老死不相往来似乎是不可能的了。秦冉却是笑了，他朝秦玲抬抬下巴，有些吊儿郎当的随意，你给他。秦玲想了想，然后慢吞吞地拿出了石头，表舅娘直接一把抓过来，然后递给李秋， 你看。 秦宇已经不想看了，他直接看向身侧的警察， 该怎么处理你们处理吧。 李秋却接过来钻石一愣， 不对，这不是我们双宁的项链。 李双宁的梦幻之星是一家的新品，是经过精细打磨的，钻石镶嵌在精美的铂金项链上的，这明显就是一块没有经过精细打磨的原石。秦宇脸上的嘲讽之色一顿， 那李双宁的项链呢？ 秦冉却毫无意外。就在这时候，门外大堂经理满头大汗地进来。 王经理。 王经理。 李秋跟林老爷子两人都认识云顶酒店的经理，脸色一变，然后立马客气地开口。云顶酒店是云光财团的，云光财团内部化，谁也不知道这经理跟哪个高层有没有关系，就算没关系，这两人也不敢随意对待。王经理随意地点点头，没有出声，只快速往前走着。因为长得有些胖，他气喘吁吁地小声抱怨。 秦小姐，您怎么又下来了？难怪我去楼上的房间找了您半天都没找到。 顿了顿，又开口道。 这是您要的监控。 说着，他伸手把一个平板递了过去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